同时也是市政府的倡议，因为城市需要采取开放的态度来重新规划其公共空间，以最大程度的惠及居民。 In general, cities recognize that... 总的来说，负责城市规划的人应该利用其专业技术和政治责任来满足城市的需要，这是部分解决方案。但城市应该真正的开放起来，引入创新，尤其在社区层面，同时也在私营部门，这也应该成为规划方案的一部分。这不仅仅是社区化眼，也关系到纽约市以及其他城市管理废物的方式，以及如何通过创新不仅改变城市处理废物的方式，而是如何系统性的将垃圾场里的有机废物降到最低。这一趋势正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欧洲以及北美洲主要城市发生。 好，以上就是今天环球三十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见。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国博二十七岁男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